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想与你讨论一下让很多程序员头疼的话题，开会。说到开会呢，是很多人心中的痛。每天白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压缩了本来就少的工作时间。更可惜的是呢，有的人啊，开完会呢，工作就算完成了。而像我们写程序的呢，还得下班之后加班加点赶进度。所以说到开会啊，程序员往往就是像遇到洪水猛兽一样，避之不及。但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开会啊，其实是有价值的。软件项目中有不少会议呢，其实都有它的价值所在。那我给你简单举例分析一下。像评审会议，通过会议呢，可以让产品设计或者架构设计呢，在确定之前收集大家的意见，及时的可以发现一些问题。那像每日战力会议呢，可以及时的了解项目的进展，了解当前的困难和瓶颈，及时的调整计划，解决问题。另外在会议上，每一个人呢都要当众的讲一下我做过的事情，还有我打算要做的事情，这样也是一种无形的监督和约束。那像项目的立项会议呢，可以创造一种仪式感，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项目开始了，还有项目呢有一些关键的信息也可以从中获取，比如说像项目的目标，这个项目是要干什么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项目的里程碑，项目的开始时间是什么，结束时间是什么，项目的阶段划分，以及各个阶段的时间点，角色分工，像项目成员的分工和角色是什么，每个人呢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知道遇到问题呢该找谁，流程规范，像项目开发的主要流程是什么，你是基于瀑布呢还是基于敏捷。还有像项目总结会议，团队成员呢可以一起总结一下项目的得失，把经验总结下来，帮助团队啊在下一次做得更好。还有很多会议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从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些会议啊都是可以创造价值的。而且开会是有成本的。开会的成本呢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显而易见，而很多人啊却有意无意的就无视了它的存在。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一个程序员呢月薪是10000块钱。如果他每天啊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开会，那就相当于公司每个月花了2500块钱在会议上。这还只是一个人的成本。如果开会的人多呢，那么仔细算一算，整体的会议成本其实是很夸张的。所以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开会其实是有成本的，而且还不低。那什么样的会议是有效率的呢？其实软件项目中呢，有些会议我是愿意参加的，因为是有价值的，高效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每日战力会议，时间不长，但是收获很大。再比如说像隔壁郑老师的10倍程序员工作法专栏中提到的轻量级沟通，他其中啊建议了就你开会的方式呢，要人少，面对面的沟通。那像这种人少面对面沟通的这种小会，我通常也是愿意参加的，因为我觉得它很高效，经常也能产生有价值的方案。还有一些会议呢让我觉得就没什么价值，比如说有时候领导在讲话讲得很长，还有比如说一堆人呢在偏离会议主题的讨论，比如说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又不得不参加的一些会议。那么为什么这些会议呢给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呢？这其实啊，就是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会议呢，是不是有效率，取决于它创造的价值，是不是高于其成本。我觉得呢，像每日战力会议这样的会议呢，有效率，那是因为它时间短，人数少，所以呢，成本低，创造的价值呢，是高于它成本的。而人数多又偏离会议主题的讨论会没有价值呢，这是因为人数多时间长呢，导致会议的成本就高了。它创造的价值呢，远远不如成本。那为什么还要那么多低效率的会议呢？因为有的会议呢，它就不是为了创造价值的。比如有的会议呢，它花的成本不是组织者的，对他来讲呢，得到他的会议价值就可以了。这个道理就像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天，他的羊吃饱了，那你的柴呢？还有很多会议啊，是因为组织者和参与者呢，完全没有意识到开会啊其实是有成本的，所以浪费了时间还不自知。不过这种情况还好，我们还可以想办法改进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提高开会效率，破除呢白天开会晚上还要加班写代码的节奏。我们专栏有篇文章，怎样平衡软件质量与时间成本范围的关系。那有很多同学看了这个里面讲的软件项目金三角理论之后，就直呼醍醐灌顶啊，终于找到一套可以说服老板的说辞了，哇，能够提高与产品经理打太极的水准了。其实啊，提升开会价值的方法就跟软件项目金三角的理论一样，你只要从两个角度去想办法。第一，减少开会的成本， 第二呢，增加开会所创造的价值。在具体探讨这两类方法之前呢，我们先要认识到一个前提，那就是要让大家意识到开会它是有成本的。如果开会创造的价值不能大于它的成本，那就是浪费。那其实就像金三角理论一样，你得先让老板、项目经理明白这个道理，三条边不可能都占，你才好去沟通讨论。那你要提高开会效率，也需要大家先有这个意识，才能在具体的措施上呢达成一致。那么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开会的成本呢？第一个方法，砍掉一些没有价值的会议。那在日常工作中呢，有很多会议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一个会议呢符合这些标准，你就要慎重考虑参加了。没有目标的会议，大家都在随意发散，完全没有主题，不能形成决策，没有会后行动。如果一场会议呢开完之后都没有什么结果，那跟开和没开其实没有什么差别。还有呢，你属于可有可无的角色。如果说一个会议里面呢跟你其实没什么关系，你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反馈，对你也没什么价值，只不过啊被人拉过去开会了，那你还不如把这个时间用来做一点对项目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啊，你可以在每一次啊要接受一个会议邀请之前，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再做决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会议呢我真的有必要参加吗？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替代的。其实啊，很多问题并不是说非要通过会议的方式来解决。那举个例子啊，以前呢我负责的一个服务，那其他组呢需要调用，所以呢有一个组的同事就想跟我组织一个会议，让我介绍一下这个服务以及怎么调用。那我想了想，觉得呢准备这个会议呢我要写一个 PPT， 开会呀还要时间，这加起来的时间呢足够我写一个详细的说明文档出来了，而且以后呢其他组再要用也只要看看文档就可以了。于是我就跟他们说啊，我们不用开会了，我一会儿呢发一个文档链接给你们，如果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在聊天工具上沟通。后来文档发给他们之后呢，他们看了一下，确实有几处不太清楚的，然后呢在聊天工具上咨询了之后呢，我就把文档给更新了一下，后面就没什么问题了。而且后面呢我再也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开会了。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减少参与会议的人。会议的成本呢和两个因素相关，一个呢就是人数，一个就是时间。如果你减少了人数呢，就能减少成本。减少人数的好处还在于，人一少啊，每一个人都会更投入，也更有效率，所以往往时间反而会少，产出呢也会高。而且如果会议上呢要形成一些决议，人越多啊就越难做决策，人越少呀越容易达成一致。所以你想要有决议的话呢，先开几个小会，达成一致后呢再开大会。大会呢更多的只是宣布一个结果。那像谷歌和 Facebook 他们的会议的态度呢，就是能不开就不要开，不相干的人呢也不要参加。亚马逊的规则呢也很简单，就我一场会议的人数呢最多订两份披萨，如果超出这个规模呢就说明这个会议的人太多了。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缩短开会的时间。缩短开会成本的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缩短开会的时间。缩短开会的时间呢有很多成熟可靠的方案可以选择，比如说像站立会议，通过站立的方式呢逼着大家快点结束。另外呢像麦肯锡开会呢他有些做法也值得借鉴，每一个成员啊有一张黄牌，用于喊停其他人呢在会议中发散啊讨论这种没意义的话题。还有呢就是有人控制节奏，让大家快速发言。 PPT 呢不超过三张，鼓励大家呢就预先准备，开会的时候多讨论。还有比如说像我们在前面敏捷开发介绍的例子，会议的时候呢有人主持，当话题开始发散的时候呢果断的制止，放到停车场问题环节，也就是会议的最后再专门讨论。类似这种缩短开会时间的办法呢确实可以有效减少会议成本。这对提升效率的办法呢还有很多，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啊多思考多尝试一下。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提升会议所创造的价值。如果能有效的提升会议的产出，也一样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呢，每一个会议要有明确的目的和主题，所有的讨论啊都要围绕会议的目的展开。当你发现会议上一些问题的讨论偏离了会议的主题，比如说你一个需求讨论会，结果呢架构师在讨论技术细节，这就完全偏离了主题。这个时候啊你就应该站出来提醒一句，那现在我们既然是讨论需求，不如先不要讨论技术上的问题了，等到需求确定了之后呢，我们后面再慢慢的讨论这个技术问题。或者说不如这个问题啊我们另外组织一个会议讨论。还有开会之后呢要有明确的结论，有后续的代办事项落实到个人， 对代办事项呢有跟踪。再偷偷的说一下，有时候呢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会议，那像我又必须要参加，我一般呢在开会之前呢就用一个本子把一个技术难题或者说是一篇博客的主题写下来，开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难题呢就想清楚，或者说把这个博客的提纲写下来，这样啊一个会议呢开完之后，我的问题呢也解决了，或者说我的文章的这个提纲啊或者一些关键的内容呢都有了，同样也是收获满满，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这些啊都是提升会议价值的方式，相信你对会议成本有了概念之后呢，也可以找到很多帮助你提高会议效率更好创造会议价值的方法。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带你一起学习了解了开会的道，那就是开会呢是有价值的，开会呢是有成本的，开会是不是高效就看你创造的价值呢是不是高于它的成本。如果你想破除白天开会加班写代码的这种节奏呢，你就需要从缩减开会成本和提升开会价值的方向去想办法，还需要让你的老板呀、项目经理都有这个会议是有很高成本的意识，砍掉一些没有价值的会议，减少开会的人数，缩短开会的时间，提高会议创造的价值。最后呢，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在项目中有哪些会议呢其实是可以不参加的，哪些会议呢是可以缩减人数的，哪些会议是可以缩短时间的，哪些会议是可以更好的提升价值的，或者说你对上面的观点有哪些补充的，都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呢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